确实是时代不太一样了，但女生确实消费也会高一点， 嗯， 相对比我们男生肯定要高一点，我们买一套西服可以穿十年在不变胖的情况下， 嗯， 但是对于女生来说这衣服就属于是随时穿随时换随时扔的这种状态啊。 嗯， 行，好，这是每月这样大概这样的一个花销，但其实这个花销确实已经不少了，如果真的是6000到8000这样的一个花销的话， 嗯， 如果只采用这种储蓄卡的方式的话，大概得损失多少积分？一个月正常？ 嗯，还挺亏的。如果都是支付宝的话， 嗯， 比如有的银行它5倍积分， 嗯， 就是按九坤花6000块钱算吧， 嗯， 就是3万分。 嗯， 这3万分有多大的价值呢？我给您举个例子，拿5万分就可以换一宿5星级酒店免费的住宿了。 哦， 嗯， 那我感觉我好像亏了， 就一个月是对吗？ 对，就是每个月它有一个权益包，比如每月花6块钱可以购买线上支付5倍积分， 哦， 啊，支付宝和微信都是5倍积分。 哦， 然后如果他用这个线上支付的话，比如他支付了6000块钱， 嗯， 啊，最基础的话就是算有3万分了。 嗯， 而且这家银行就是消费过程中每一笔消费还有红包，红包开出还有积分， 嗯， 所以保守来说，这一个月大概能有3到4万分，就5万分就可以换一宿免费的5星级酒店，比如说去海岛游啊， 哦， 然后去这个其他城市旅游啊，这个非常的这个吸引人，对吧？ 就算一笔账啊， 嗯， 这个基本上是3万分啊，就是小坤一个月少3万分， 嗯， 一年少了36万分，然后5万分可以换一宿的话，至少可以换7万，也就意味着你这一年其实是海岛游的这酒店钱，应该是银行替你都出了，对吧？银行替你都出了。 对，但是这个其实不同的银行产品不太一样， 嗯， 比如有的银行5万分连100块钱充值卡都换不了， 哦， 所以呢，选对银行、选对产品是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用卡撸羊毛组， 嗯， 是吧？ 啊，对，确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羊毛一族当中， 嗯， 包括有一些银行甚至自己的公众号， 嗯， 就叫这个什么什么的羊毛啊， 哦， 对， 就欢迎大家来撸羊毛， 嗯， 欢迎大家来使用信用卡。 对， 哎，小郭知道这个结果以后，你现在什么状态？ 感觉自己亏了好多， 好几个亿，是不是？ 对， 亏的不只是羊毛，感觉损失了整头羊，对不对？ 对对 对，其实呢，这也就是信用卡对于我们很多年轻人来说最大的一个诱惑。但是说完了诱惑，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警示，因为很方便，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利好，所以我们选择了去使用信用卡或者其他借贷的方式，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用白条也好，用花呗也好，很多时候你在淘宝、在京东上去购物，它都会给你显示说，你可以啊，这个因为用了这样的支付方式，可以减多少多少钱啊，所以大家都会选用。但是选用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借贷以后，我如果采用分期的模式，或者说我没有还上这笔钱，现在大概的利率是多少？ 嗯， 李老师， 好，就是这个，其实咱们借贷的模式呢分为几种。第一种呢，如果说是我透支了，没有如期还款，信用卡的利息呢比较高的，就是年息大概在18%的水平，但是它宣传是这样，日息5%，我们听着没多少， 嗯， 对吧？啊，有人还选择最低还款啊，一想一天才5块钱，对，10000块钱才5块嘛， 嗯， 但是其实你换成年息的话，是年息是18%的， 嗯，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高息的话呢，其实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分期付款， 嗯， 分期付款呢，各行的利率就是不叫利率了，叫做手续费不太一样， 嗯， 最低呢可能是在4%左右，12期， 嗯， 啊，最高呢可以将近当到9%左右，12期，所以选对不同的产品， 嗯， 这个分期呢是有差异的， 嗯。 除了这个分期以外呢，各银行其实也提供了一些这个现金贷款、消费贷款， 嗯， 啊，这种消费贷款呢，肯定比咱们基准利率要高， 嗯， 基准利率现在比如说是这个4.35%到4.9%，就不到5%的这个水平， 嗯， 但是这个消费贷的话呢，它会在这基础上上浮，基本上是在5%到6%这个区间，可能有一些高一点的达到7%左右。 嗯，所以呢，这就是银行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嗯， 你了解过这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这些其他的这种学生贷， 嗯， 然后包括这种发生一些很不好事情的这种现金贷，他们的利率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咱们先说说这个阳光底下的，就是支付宝、微信和京东这些比较良心企业啊，他们基本上跟银行的水平是差不多的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费率因人而异，比如说我之前看过，我在支付宝里边，他给我那个借呗啊，

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腾达，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先来聊聊究竟如何去理智面对消费贷各种各样的支付方式。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银行从业者吕月鹏，吕老师。吕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呢是大学生代表，也是研究生代表啊，苏小坤。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我们聊这个消费贷，第一时段最后呢我们也聊到了究竟现在的利率大概是有多少，然后吕老师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最后给我们爆料说，其实有那种3个月可能本金就要被覆盖掉的那种非常夸张的那种贷款。那其实这种贷款就是是不是法律是不承认的？ 对， 真是打官司的话，我也不用还那么多吧？ 对，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些明显这个利率水平高过市场的这个限额范围的，这个其实从法律角度上是不予支持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首先第一个，您先别借这种，因为这本身就是个坑，因为一到这个司法阶段就很麻烦了。有时候是你一个学生，你一个年轻人自己处理不了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说，如果比如说我刚才说了，有银行的，有这个良心互联网企业的，有不良心的互联网企业的各种的这种贷款，我不还违约了，我忘了，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我钱过不来了，怎么办？基本怎么处理？ 这事儿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要看这个征信的影响。就是咱们人民银行有一个这个征信的管理机构，会把咱们每个人在每一家金融机构啊，这个金融机构包括了银行、互联网企业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贷款平台啊，他办理的这个贷款的一些欠款情况统计进来，我什么时间借了多少钱，我分了多少期，我每期的还款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不还啊，这个平台呢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平台，它只是如实记录，其实没有大家所讲什么黑名单啊这种概念在里边，它只是如实记录下来。 OK， 如实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们是来说几个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长期欠款啊，恶意欠款不还的话，并且达到了一定的金额啊，这个是这个你的这个债务人会动用一些法律手段 啊，包括起诉啊，包括强制执行啊等等这些手段去进行这个欠款的追缴，这是第一个影响。而第二个影响呢，就是对于我们日后再借钱的时候，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日后借钱的时候会有一个影响。之前我接触到的一些案例，就是有一些大学生之前上学的时候借了这个助学贷，借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贷款啊，当时或者要不办了信用卡也不知道，那时候学生期间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还啊，后来电话也换掉了，也找不到这个人了。啊，长大成年之后想买房了，你想，哎，你之前欠了一笔钱，这个房贷办不下来，这个对人的影响可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正好是坎节儿，你最需要钱的时候，钱到不了位，这就是最麻烦的了。 对， 那这个征信的话，比如说，以我为例吧，我原来那会儿信用卡就有的时候我会忘还，可能金额也并不大，但是呢，就是因为一忙就过了最后还款期限了。那这个是不是就给我造成了一个不良的信用记录？ 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信用记录肯定是说逾期还款会有不良的记录，但是从理解上讲，比如您就欠了个三五天，然后赶紧还上了，它在征信记录上会显示您逾期的天数和逾期的金额，然后发现您不是恶意的啊，包括呢征信记录上其实有一些银行呢也可以帮助您来做这个征信记录的补充说明，啊，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比如说扣了年费您不知道这个啊，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是这个被逾期了，这些都是会能够真实的反映出来的。只要我们不是恶意的透支，不是大额的透支，不是这种不想去还钱的透支，其实对于我们的影响呢，相对来说都没有那么大的。 那有那种连续忘还的记录怎么办？ 连续忘还的话，这事儿真是其实对，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劝建议您赶紧签个自动还款协议，每个月自动还 但是这个连续不还的话，其实也跟金额和这个欠的时间有关系。比如说您欠的金额并不大啊，而且每次都是过个那么三五天就还上了，那可能就觉得啊，这人愿意这个容易忘事儿啊，只是这么的一个认知。 他会这么善良的理解我吗？ 其实，在就是授信审批的过程中啊，这个是因人而异，有一个是系统来给出的评价啊，评价这个人的系统的评分啊，推荐的额度等等这些信息，然后再有呢，就是信贷员的这个主观评价，他可能会看到一些他能看到的数据，然后根据经验法则，然后根据一些审批的规则来综合的去进行评定 啊，所以就是有机器有人， 对，人机结合， 双重的这个授信的方式， 对。 那有没有比如说我隔几年之后这个记录就抹了的可能性？ 对，是这样，如果您的这个账户没有注销掉，它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之前是两年，后来说七年，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把您新的记录啊保存进去，您的后旧的记录在后面逐渐的被推到后边去。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这个银行或者说这个贷款审批机构看近十二个月，看近二十四个月的会比较多，但是这也不是绝对啊，这只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啊。比如说发现这个人近期的这个还款意愿不是很好，或者还款记录不是很好，负债率比较高，那我们可能会追溯到更远的时间去看这个人历史的这个信用情况 哦，再决定是不是给他批贷款。 对， 好，这是银行这边的情况。那么像互联网金融，包括你刚刚提到那几个 BAT 大平台，他们是不是也跟央行有这样的一个挂钩呢？ 对，其实大家都接入到这个联合征信的系统这个平台当中，但是呢其实是有先后顺序的啊，比如京东是在这个前不久才把它那个白条的数据接入进来，可能包括这个咱们有时候打征信记录看到是什么重庆小贷什么什么公司，我没去过重庆啊，这个哪来的呀，这个其实就是支付宝啊、花呗啊等等这些接入进来的。其实我们的这些互联网企业他们也都是有着这个数据的共享与共建的这么一个意识，就是只有大家的这个征信数据充分的进行了共享和联动，我们才能够更真实的去判断一个人他的还款意愿，他的还款行为是不是真实的。 那你刚刚说那些不太正规的互联网企业，他们的数据会体现在这些征信系统里吗？ 有的会，有的不会，这个要具体来看。所以呢，这个我们比如说想自己查到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个人民银行的这个征信的网站，或者学校柜台的这个自助设备上拿自己的身份证都可以打印出来，就是哪些机构上报过你的贷款情况，哪些机构查过你的征信记录，包括什么时间查的，然后查询的人的这个编号是什么，都能看到的。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记得当时我曾经看过一个帖子，就说到不要经常查自己的这个信用记录， 没错， 说这个一查了以后，那个比如说在给你授信的时候看，哎， 这人没事老查自己信用记录干什么、嗯、是不是他要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 对，其实个人征信的查询呢确实不要太频繁，你说我每个月去查一次真的没必要、 嗯、 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要需要办一些贷款或者办一些事情之前，我们可以先自己去打一下自己的征信记录，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的、 嗯、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这个防患于未然，提前去找这个上报机构去沟通和了解，如果当时真的是自己的不小心或者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的、 嗯、 我们看看可不可以做一个 沟通， 对，沟通和解释，让他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哦、 啊，如果确实是自己之前也知道自己就之前还不上，那造成了这个自己的信用污点，这个只能跟新的这个贷款机构进行解释，可能呢他会有一些比如说之前你贷的金额差的不是很金额欠的不是很多、 嗯、 时间也不是很长，可能他会提高这个贷款利率啊，来控制作为一种控制风险的手段嘛、 嗯、 有一些呢可能会拒绝贷款，或者说有一些需要你质押一些物品啊等等，这个就是我们在贷款的过程中可能需要跟这个人来进行放款人来进行协商，包括可能有些你说你买房子他可能需要你提高首付比例， 嗯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因为信用的污点对自己造成的影响。 然后就要说到追缴了，之前您谈到了银行一般情况下采取司法手段， 嗯， 然后比如说不管是起诉， 嗯， 还是说这个强制执行去做、 嗯、 但是不管这事儿合不合理， 嗯，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说还有那种五大三粗的这些汉子们堵在你们家门口、 嗯、 涂上红色的字欠债还钱，然后堵你们家门口，坐你们家里边，然后你不还钱就不走，甚至有这种人身威胁的、 嗯、 这种情况真的存在吗？ 这个其实可能比较夸张比较极端、 嗯、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催缴的过程。其实催缴过程呢、 嗯、 不管银行也好或者说这种互联网企业也好，其实大家的套路差不多、 嗯、 啊，这个方法是这样，基本上是先给你发个短信啊、 嗯、 微信啊，告诉你欠钱了，超期了，该还了，这个他可能认为大家大部分都是善意的，我忘了、 嗯、 OK 发了之后你不理我对吧，过一段时间打电话啊，这个亲爱的某某先生，我是哪儿哪儿的、 嗯、 您是不是欠钱了啊，那个是不是忘了还了，哦你忘了还了，那赶紧还上吧、 嗯、 啊你这个欠钱啊、哦、我还不上啊，那还不上那怎么的，咱俩商量一下，给你分个期啊、 嗯、 或者怎么样来处理一下啊，叫做协商还款。 嗯， 如果这个人还是没有还款意愿， 嗯， 然后可以再打给你啊，可能口气上就会严厉一些，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触犯了什么什么的规章制度、 嗯、 或者触犯了什么样的这个规则，对、 嗯、 啊，你需要这个在什么时候之前还钱，如果不还的话我们可能给你记律师函了， 嗯 啊，再接下来先礼后兵嘛， 嗯 OK 这些都不行，那我们就开始上司法手段， 嗯 啊，司法手段是发这个信函啊、 嗯、 或者是通过这个法院的这个强制执行等等这些手段去做，然后您说的那种极端情况啊， 嗯 不排除有一些可能不是很规范的金融机构、 啊、 对会这么做。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债权转包，可能有一些作为不良资产长期追不回来的，他可能除了核销以外会把这个资产转给一个第三方的外包公司， 相当于把当票卖给别人了呗， 对，就把债权转让了、 嗯、 啊，这其实在国际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是存在这种债务处理模式的，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是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学生们，因为当你这不管是从什么样的机构借了钱，其实你已经跟他签订了一个相应的协议，那么按协议做事是应当的，而且也要为此承担相应的一个后果，因为是成年人了啊，因为信用卡是不能给未成年人办的对吧， 啊对，都是18岁以上，然后他可以作为主卡申请，但是副卡的话、 嗯、 比如说我们办一张父母的附属卡、嗯、各个银行不太一样，有的银行16岁就可以办， 哦，所以说就是当你已经大学生了啊，大部分都是18岁以上了，你要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时候，在借钱的时候不要想说他反正拿我没办法，我把电话什么的都给他，父母亲戚朋友电话都给他，我死猪不怕开水烫，他总有办法能够把这个钱给追回来的，所以不要以身试险啊，因为人家就靠这吃饭，你想得把人吃饭的饭碗给砸了，你想人能饶了你吗，对吧，所以在借钱这上面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啊，这个一定记着还钱，然后量力而行去进行一个消费。说到这儿就要说到理性消费了，这个理性消费怎么才叫理性，有没有一个衡量的数据，我现在特别喜欢跟这个银行界的人士打交道，因为他们通常会给我们一个算式，比如说究竟什么样叫做理性消费，比如说我记得当年我贷款我们家房子的时候，它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借贷的金额必须小于你的月收入的1/2， 嗯， 那这是不是就算作理性贷款， 对，其实我们就是一定不要出现这种入不敷出的情况。 嗯 啊，像您刚才所说的，贷款的还款金额要小于您月收入的一半，为什么呢？剩下留一半给您日常的生活费。对啊，所以就是我们大学生也好，我们其实收入的形式有几种类型，一种是父母给，对吧？二一个我们出去工作啊，参加一些社会实践，获得一些这个报酬，然后再我们做一些兼职的活动啊，这种过程中我们累积的这些财富，你可以再测算一下，我每月能收入多少？ 嗯， 然后我们再根据我们的收入算一算我的刚性支出是多少，吃饭，对吧？ 嗯， 这个是我的刚性支出，包括我的这个手机话费， 嗯 啊，上网费等等这一系列的 化妆品， 对，这些都是我的刚性支出。看这两个之间的这个是不是持平？如果说不持平，那怎么办？啊，我们就是开源节流，要么就去那个好好工作啊，多赚一些啊，或者要不跟父母那个友情协商啊，你今天贷给我对吧？啊，反正这个贷款利息给银行也是给，不如你就贷款给我啊啊！现在其实有些小孩非常有财商的，跟家里人商好，签订好这个借款协议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啊，父母把这个钱啊借给孩子，其实孩子是一种啊财富的累积过程啊。 哦，还有这样的。 对，就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有给自己的孩子啊送他出去念书，说这个钱是爸爸妈妈借给你的， 嗯 啊，你工作之后要还给我，但是其实到最后这个钱不是真的还给他，也是作为一个礼物要给这个孩子。对，只是说， 所以孩子自己心里也清楚这件事儿。 对， 但是呢话说得很漂亮啊，借给我啊，反正这个这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嘛。 让孩子有一个就是这种啊理财的意识啊，所以我们在规划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理性消费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理性消费的观念一定是不要说我喜欢就要买，你喜欢的东西很多，但是不一定你都有实力去买下来，所以我们要结合当前的收入水平啊，循序渐进的进行购买。 嗯，但是说到这儿，其实说到还钱这件事儿，尤其要提醒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尤其是学生们的，最不可取的就是以卡还卡，以卡养卡，信用卡还信用卡，这个确实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一种 对 模式啊。 对，拆东墙补西墙，总会有一天你没有墙可拆。 嗯 啊，这个东西是一个无底洞啊，只会越陷越深，到最后的话，可能原来只是一个很小的窟窿， 嗯 啊，到最后你可能整个都会倾家荡产。 因为按照现在的信用卡，比如说有那种非法机构给你折现，的这种率的话，大概1.5%左右。 啊，对，其实就是非法套现的这个，其实拿出来说，现在可能最低的，有的人自己整个 POS 来刷啊，7%-6%嘛，啊，不到1%，然后有一些非法机构1.5%-2%-3%都有，但是这个东西虽然是你看它的手续费很少，但是你每个月形成了这种交易之后，啊，是一个持续要累积的。二一个，这种东西本身就是违法的，因为信用卡的用途是要真实消费，啊，其实这个东西是要触及到刑法的，如果金额达到一定的水平。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以卡养卡，这个是一个资金链随时可能断掉的游戏啊，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因为一旦断掉的话，这个窟窿会非常的大。但是咱们在发卡的时候不没有这种审核机制吗？就是各银行之间，比如我给他发了一张50万的卡，那我现在就不能给他50万，我顶多给他5000。 这个其实就是风险管理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现在呢，央行也出面做了一些授信总额控制啊，比如说您这个每个人有一个授信总额啊，假设您的授信总额是100万，各家银行发卡 OK， 您的总额达到100万了，在新申请新的银行的时候，这家银行认为我的风险是不可控的，我们拒绝给您发卡。 哦，已经是这样了是吗？ 对，这个是不同的地区已经开始逐步实现，最早的时候上海啊已经开始了，北京呢现在其实有大部分的银行也开始做这个授信总额的控制。 哦，咱们就回到来说这个理性消费啊，比如说您刚才谈到了开源跟节流，节流比较能理解就是少花呗，那么开源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大家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对，其实开源的方法呢很多种，一个就是理财，但是理财的方式呢其实很多种，啊，你说这个存定期、存活期，或者是买一些短期的理财产品，说实话，这个收益率啊，2%多到4%啊，对，这个到头了，也就这样。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真的开源的好的方法。我觉得处于年轻时代的我们，应该去更多的创造一些财富的机会啊。为什么同样阶段的人，有的人可以实现财富自由，而有的人还在原地踏步？其实我们年轻人可以多思考啊，怎么样去更好的学习？怎么样将我们学习的成果转化成一种生产力？怎么样通过生产力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是一种啊想法，但这个说的比较虚啊，我说的实一点啊，说的实一点那怎么办呢？就像比如暑假， 球赛反着买，别墅靠大海。 不是这样的、啊、 对， 赌球是坚决不可以的。 其实我这边讲的还是一些比较啊和就是常规的这个方式嘛，比如说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技能和特长啊，比如说你是这个啊学美术的，你可以当个美术老师去教着别人画画，对吧、 嗯、 啊你是这个学金融的，你是不是可以给那个之前的学弟学妹们补补课啊、 嗯、 或者说帮人家做一些这个财务规划，或者做一些考一些比如保险代理人资格呀、 嗯、 等等，代理一些这个 产品 等等。其实我们有很多种方法，比如你学英语的，对吧，我可以去当英语的这个翻译啊、老师啊等等，很多种方法啊。这是发挥自己的技能特长，然后连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共同去发展，这是一种，对吧。然后除此以外呢，我们其实还可以有新的这种开源的方法，比如说说到信用卡可能你同样去看一场电影啊，你这个自己去买票50块钱一张， 嗯， 但是你信用卡如果巧用的话 25， 对，那1块钱看电影啊、 嗯、 这个9.9看电影啊，这个你可以自己看，对吧，啊你说自己看之外呢，可以拉着同学一起去看吗，啊你说来今天咱们俩一起去看电影， 哦， 嗯、 你给我80， 对， 我给你买张票， 对， 哦，就是杀熟嘛， 对， 开玩笑啊，这不是这样的、 嗯、 但是这却是一种省钱的好方法，因为上大学相对来说你的时间还是会比较充裕，你可以有心思去琢磨就是怎么样去，还是叫乳羊毛啊，这个能够把这个羊毛乳出来，然后能让自己获得更大的一个利益。除了这之外，我记得当时因为我原来做股票节目的， 嗯， 我们那会儿做股票节目的时候，我们有一位理财嘉宾就谈到了说，做风险投资的金额是大概在你的总资产的比例是多少，他们的算式很简单，就是100减去你现在的年龄，比如说你今年20岁，那100减20，那就是你可以拿你总资产的80%进行风险性的投资。那么所谓风险性投资就包含了股票型基金、股票期货等等啊，诸如此类，包括信托啊，这些诸如此类这样的一些产品。作为大学生，你觉得炒股适合他们吗？ 嗯，目前以资本市场这个情况来看吧， 是一个相对低点呀。 嗯，我们觉得其实可以更多元化的投资嘛。 不要，其实作为这个吕老师来说啊、他是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果子放在一个篮子里，鸡蛋放一个篮子里。 对 啊，对，多去找一些篮子，这样减少风险的这种这个失败的可能性、啊。这可以理解，因为我做了几年的股票节目。也深深感受到了中国股民的不容易啊，真是非常不容易。 是， 但是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就有身边很多的同学在炒股了。你那会炒股吗？ 我有接触，但是就是不是很投入 啊。你身边有没有 啊？身边有，身边真的有，就是到现在实现财务自由的同学。 哦，真的有啊？ 对。 哦，所以给他们的建议是提前还是要好好学习， 对 吧？对， 还是要学习专业知识，增加自己的内部身的储备啊，只有自己的储备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够更好的输出。 对，而且这个不是说听旁边的李大爷张大妈说哪只股票好啊，走你啊，我这今年我总共就啊2000块钱一个月，2400020000进去啊，最后可能只剩2000出来啊，你这一年就过不下去了。 对，确实是有的同学可能连 K 线都看不懂就要杀进去买股票啊，这种我还是建议他算了。 对，还是要理智一点。 嗯， 节目的最后吧，就是给大家再来说说，你觉得如果从小到大，因为尤其是北方，咱们在北京这边，我仔细比较，我跟南方的同学们比起来，我们的财商教育确实是有差距的。 是 啊，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财商教育，进行一个培养？ 好，这样吧，我这个借用一段一个互联网的这个鲜肉小伙伴啊，他前一段时间呢代理了一家银行的这个信用卡，发了自己的联名卡啊，他在这个发布会上说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好，把他话记下来了。他是这么说的，说这个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信用卡啊，是大家长大的标志啊，也是呢更新更年轻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希望广大年轻人呢跟他一起为自己的账单负责，会独立面对这个世界，不跟风不盲从，形成自己合理的一个价值观和消费观啊。这段话其实说的很唯美，但是我们就是具体的来理解一下，就是我们从18岁开始我们长大了啊，我们在财商是不断的累积的，可能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更爱好风险，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财商的这个偏好，我们都要学会合理的消费啊，努力的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让我们的财富源源不断的累积，让我们的消费更加合理更加理性，然后形成一个比较稳健的人生的财富观。 其实我理解的就是无论如何你要有一个账本，

张良西向士，范增朔目向王，举所佩玉珏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引姬沛公于座，杀之。否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长以身亦必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破也，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御旨不纳，樊哙策其盾以撞，卫士扑地，哙遂入。披为西向吏，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泣曰：“可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胜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知酒，则与斗之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至坚，则与一生至坚。”樊哙负其盾于地，加至坚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知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行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进，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被他道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序耳，且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召樊哙出。 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播音指导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程翔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历史名篇《鸿门宴》上集。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程翔，北京101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从事中学语文教学20多年，致力于语文课堂教学艺术，在阅读教学、写作教学、教材建设等方面有较深造诣。 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首批专家，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编写委员，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兼职教研员。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欣赏《鸿门宴》这篇著名作品。《鸿门宴》选自《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也是文学作品，它上起传说中的皇帝，下至汉武帝，记载了约3000年的历史，《史记》是24史当中的第一部，具有开先河之功。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鸿门宴这篇文章呢，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秦朝末年，项羽刘邦两支起义军联合分路攻打秦军，秦军的主力是被项羽所消灭的，所以刘邦比较顺利地入关，进入了秦都咸阳。入关之后，刘邦为了收买民心呢，就约法三章，还军霸上。所以鸿门宴的斗争是两支起义军面临着秦朝末年的这种历史的转机而展开的，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下面我们分4个部分来欣赏这篇文章。第一，奸人告密；第二，项伯夜见；第三部分是张良献计；第四部分呢是鸿门宴会。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奸人告密。刘项两大军事集团矛盾的公开化是始于鸿门宴，两大军事集团的历史转折也是始于鸿门宴。那么他们矛盾公开的原因何在呢？是曹无伤的告密。曹无伤何许人也？他原本是刘邦手下的一个官，左司马，掌管军政军赋。大概曹无伤看到项羽军事力量强大，早晚会取胜，于是就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样呢他就告密。告的什么密呢？他给项羽说，刘邦想要在关中称王。那么像曹无伤这种奸人呢，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曹无伤的告密绝对可靠。项羽听说之后大怒啊，原文当中用了这样一个词，大怒。那么我们要玩味这个词，项羽何以大怒呢？这与项羽的性格有关系。项羽年轻气盛，他以为秦朝的主力是我消灭的，这天下是我打下来的，别人觊觎不得。而项羽的手下呢，有一位重要的谋士叫范增，70多岁了，老谋深算，非常了得。这范增早已经认识到刘邦是项羽夺取天下的重大威胁，一定要消灭掉。所以当项羽大怒的时候，这范增就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他给项羽说啊，这刘邦在入关之前贪于财货，好美姬。什么意思啊？就是既贪财又好色的这么一个人。现在他入关了，既不贪财了，也不好色。由此可知，此人志向远大。我还专门派人望其气。这望其气呢，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就是观察他的周围所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图案，啊，呈龙虎图案， 这种龙虎图案呢是天子气也，那就是说刘邦这个人有天子气，那项羽一定要消灭他。这项羽年轻呢，范登着这话句句击中要害，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当时项羽一边听一边气的是咬牙切齿啊，这样就坚定了项羽痛击刘邦的决心，大战一触即发。刘邦当时驻军在霸上，项羽在鸿门，十万大军如何能抵四十万雄兵呢？所以作品写到这里吊起了读者的胃口。二，项伯夜见。项伯何许人也？项伯是项羽的叔父。来夜见谁呢？夜见张良。张良当时是刘邦的重要的谋士，那么项伯就要从项羽的军营来到刘邦的军营，是趁一个夜晚来悄悄地见张良的。那么项伯为什么敢冒着生命危险在夜里跑到刘邦的军营来向张良告密呢？这个秘密就是指的项羽要攻打刘邦。这个项伯呀，与张良曾经有过很深的交往。我们看原著呢，知道司马迁这样写：秦始与陈游，项伯杀人，陈活之。什么意思呢？就是项伯曾经犯过杀人的死罪，是我救了他一命。由此可见，张良是项伯的救命恩人。那么在两军大战即将开始的时候，这项伯冒着生命危险来解救自己的救命恩人，那可以说是够哥们儿义气的。如果是换了别人的话，可能立刻卷起铺盖卷马上就走人了。但是这项伯并不真正了解张良的为人。张良这个人呐，为人深藏不露，这个人多于计谋，他帮助刘邦打天下可以说是立了大功的。那么面对项伯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张良怎么来回答呢？张良很会说话，他说：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往去不易，不可不与。其意思就是说，我是为韩王做事情，那现在沛公有了紧急情况，我如果就这样不辞而别，那不易呀，我必须得说一声。这里他突出了一个义字。为什么要突出义字呢？就是在于告诉项伯，你项伯夜驰之沛公军，冒着生命危险来告诉我，不也是一个义字吗？你讲义我也讲义呀。所以这样来回答项伯，就会消除项伯的疑虑，项伯也就不能去阻拦。所以后边呢，张良就把这一切告诉给了刘邦。 暴秦末年，天下大乱，西楚项羽自立霸王，赤骑刘邦斩蛇起义，迁入咸阳册封秦王的游戏，让乱世英雄之间生死相逼。在项羽的四十万大军消灭秦军主力后，入得咸阳的刘邦也对日后称霸起了野心。告密人曹无伤的自我保全，使得项羽和刘邦之间原本的暗斗变成了明争。然而项伯对朋友的仗义却比不过主仆之间的忠诚，张良的忠心给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增添了几分意想不到的可能。 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下面继续为您讲述。 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第三部分，张良献计。这一部分呢，是《鸿门宴》当中非常精彩的一段。张良把这一些情况都告诉给了刘邦，刘邦非常着急啊，怎么办呢？他一再问张良，这可怎么办呢？那么张良如何来回答刘邦？张良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就在揣测，想在关中当王，是你刘邦自己的主意呢，还是别人的主意呢？如果是自己的主意的话，那么我应该这样来劝你刘邦；如果是别人的主意的话，我应该是那样来劝刘邦。所以这个张良呢，是很用心思的在揣摩如何来回答刘邦的问题。谁为大王为此计者啊？意思就是说，谁替你大王出的这个计谋啊？什么计谋呢？就是指的在关中做王这样的一个计谋。其实的是刘邦自己想要当王，但是刘邦呢没有直说，他说邹生说我曰，据官勿纳诸侯，秦地可尽望也。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读望就是称王的意思，做动词用了。意思就是说，是那些小人呢，在劝我，那些见识短浅的人，邹生啊，就是见识短浅的人呢，劝我说，把住函谷关，不要放别人进来，这样就可以在关中做王了。这个刘邦呢也很会讲话，他就把这个责任呢一下子就推到别人身上去了。张良就顺势而答，大王你估计一下，你的军队能够抵挡得过项羽的军队吗？啊，料大王足以当项王乎？这个话不好回答，特别是作为刘邦这个时候一个50多岁的人呢，他要如果回答我打不过项羽，打不过这样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儿，我估计他心里是不愿意说的，很没有面子嘛。但是刘邦毕竟是刘邦，刘邦的性格特点跟项羽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分析一下，刘邦是什么性格，项羽又是什么性格呢？我们通过一个故事可以来说明两个人性格之不同。当时秦始皇巡游天下，那个仪仗队浩浩荡荡，威风凛凛。项羽看到了，项羽看到之后怎么说的呢？彼可取而代也，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狂语啊，就说出来了，可以说这口无遮拦呐、啊，彼可取而代也，就这个人呐、我可以取而代之。刘邦也看到了，刘邦怎么说的呢？哎，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个样子啊！你瞧，项羽年轻不成熟，口无遮拦，刘邦呢做皇帝，但是他不会直接说出来，这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男子。那么当张良问刘邦，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刘邦默然。这个默然很值得我们来品味啊，想要承认我打不过他吧，有点不甘心，可是又不能够说谎，面对着自己的重要谋士应该实事求是，所以他内心经过了一段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实事求是的承认了，故不如也，我打不过他我的力量不如他。张良要的就是这句话，只要你承认打不过他，那就好办了，我就有计策来给你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老谋深算、一心为主的张良，步步为营地探得刘邦内心的真实想法， 作为刘邦的第一谋士，张良必须要为主公献上一个万全之策，救刘邦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那么张良献的到底是什么计策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下面继续为您讲述。 那么根据原文的记述呢，他献的是一个让刘邦在项羽面前臣服的计策，就是你刘邦这个时候一定不能逞能，一定要在项羽面前表示臣服。那张良为什么要献这样的一个计策呢？这是建立在张良对项羽这个人的性格有深刻的把握的基础之上。张良这个谋士非常了不起，他知己知彼，他特别了解项羽这个为人。项羽这个人呐，年轻气盛，很不成熟，你如果在他的面前表示臣服的话，他会原谅你。你如果再能说几句好话，在他的面前给他灌一灌迷魂汤，那这个项羽啊也就一切都罢了，他不会再和你去计较，很可能就会转危为安。所以这一切呢都在张良的掌握之中。接下来呢，张良就给刘邦讲了如何去对付项羽，我们应该去赴鸿门宴，在鸿门宴上如何来说话，做了周密的部署安排。那这里边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要充分的抓住项伯，让项伯为自己所用，这也是张良这个计谋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后来当刘邦和项伯见面之后啊，他们两个人先论年龄啊，谁大谁小啊，那项伯呢年长一点，被刘邦马上说吾得兄视之啊，你瞧这个刘邦呢很会来事儿啊，他就见风使舵，马上就表现出一种非常谦恭的样子。接着呢又进一步发展为约为婚姻呢 咱们做儿女亲家吧。这样就把项伯给稳住了。在后来的鸿门宴的斗争过程当中，项伯还真的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谁的计策，双方的兵力如何，张良问刘邦的这两个问题切中要害。而精明的刘邦得知张良与项伯的关系后，立即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祝酒为寿，约为婚姻，尽情施展他的政治拉拢手段。鸿门宴是项羽和刘邦在灭秦之后长达五年争霸的开端，虽是开端，却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场斗争的结局。精明的刘邦和张良主仆二人打算以代价最低的手段终结这场战争。那么事态到底会按照他们的想法发展吗？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品读经典》《鸿门宴》下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万里长城守护千秋家国，笔墨之音一卷兼修山河。流水江山任你泼墨，走笔游龙多少文人墨客。光风霁月挥毫千秋佳作，抛得再无一派恢弘气魄。自如其人心那北川万壑，历经人间世代传承功。说长城，话说中国，你的风华。 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